文明是城市之魂，美德是立身之本。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留声地带由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。 刘丹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，即将开始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邓丽君1978年演绎的《何日君再来》。在这里要告诉你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疯狂特购，特是特别的特，购是购买的购。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，把你想说的话，想听的歌告诉我们。接下来我们今天第二首歌呢，选择到了这首苏永康的《我为你伤心》。它是苏永康1998年推出的粤语歌《越吻越伤心》的普通话的版本。在早期呢，香港歌手呢，一首粤语歌在香港唱红之后，立刻呢就会把它翻成普通话的版本进行重新的演绎。但这首歌呢很特别，《越吻越伤心》和《我为你伤心》呢，普通话和粤语版的作词呢都是同一个人，林夕。而后来呢，林夕也经常干这样类似的事情，就是粤语版和普通话的版本呢，歌词都由他一人包办。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到这首来自苏永康的《我为你伤心》。 眼看你的拥抱剩下温暖的指纹，体验一段感情如何变成了永恒。我在你的身上找到自己宽容的灵魂，

请你暂时借我一点爱，好让我像寒冷买点温暖，也许不必等到明天醒来，我已将热血化成不幸的边缘，多少有情无言的感慨，生命写在白发的关怀，却要面对现实的无奈，请你借我一点爱，忘了畏惧的存在，不要轻易叫 这里是在路上和您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这首呢，是来自童安格的1989年《梦开始的地方》专辑当中的《借我一点爱》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听到的是台湾的一个两人团体棉花糖所带来的歌。棉花糖呢是从街头艺人开始的，他们的成员有两位，团长兼吉他手呢是陈胜杰，主唱呢是庄娟英。他们的2009年首张专辑的标题歌曲呢叫做《小飞行》，是非常清新的城市民谣。 一次温度云塞满秘密，成熟之后倾盆大雨，穿过烂泥冲破早虚，抬头期待太阳升起，坚定勇气吸收攻击，四面不停制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台湾地区的两人团体棉花糖带来的《小飞行》，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听到的是2011年张杰的专辑《最接近天堂的地方》的《高飞》。这首歌呢，由深白色作词作曲并且编曲，陈子鸿担当制作人。这张专辑呢，也是张杰和台湾地区的音乐人有深度合作的专辑。 奔跑穿越无尽的荒原，逐梦的脚步突然停歇，无边断崖横在眼前，我懂

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韩宝仪的《月圆花好》，这是翻唱三四十年代周璇的名曲。而接下来呢，我要听到的是电视剧《便衣警察》当中的主题歌，刘欢带来的《少年壮志不言愁》。这首歌曲的作曲呢，是著名的音乐家曾经创作过《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》雷振邦的女儿雷雷，而作词呢是林汝为，林汝为就是这个电视剧《便衣警察》的导演，他的另外一部著名的作品是《世事同堂》，而这首刘欢的《少年壮志不言愁》呢，至今都是广为传唱的经典曲目。 几度风雨，几度春秋，风霜雪雨。 这是来自刘欢的《少年壮志不言愁》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一位女歌手李慧珍的歌。李慧珍呢1996年出道，成名曲是《在等待》，是一首非常狂野的摇滚风格的歌。而在2000年呢，她的事业上升期的时候非常的不幸，她被查出患上了脑垂体肿瘤，被迫退出了歌坛。在2006年她的伤病痊愈之后呢，复出推出了专辑《寻找李慧珍》。也许是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，他的风格呢变得内敛，更具有亲和力，和当初在等待的摇滚风格大相径庭。 照片里的他留短短的发，爱

最后一眼，最后一盘，最后一趟，沉默在茫然。我不会忘记你说过的话，我依旧相信你说过的话。我知道你是为了 这首歌曲是来自齐秦的 Sophia， 是呼唤专辑当中的一首歌，也是一首印度尼西亚歌曲的翻唱。而在今天节目最后呢，是来自马来西亚的歌手戴佩妮的一首歌，这是她2002年的专辑 Just Sing It 当中的街角的祝福。正如这张专辑的标题一样，当你不想说话的时候呢，就把心中的想法用歌声唱出来。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。 多少个秋，多少个冬，我几乎快要被治愈好，但还是会只因为一个重复的话题就无心自扰。也曾想过若真遇见， 寂寞的星空，覆盖着你无意间刻下的伤口。秋雨淋湿我痴情的心底，洗去了你曾经付出的 沧海笑，滔